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部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在这里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。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。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等等等等等等 你说爱本就是梦境。

为你疯，陪你老，你好不好？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手艺的精彩碰撞，两段年华的情愫缭绕，一场悲剧的孤独等待，繁华乱世中的留守与传承，由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舞剧《金蟾素与唐人宝》将于2018年6月19日至22日19:30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公演。这个六月，让舞剧《金蟾素与唐人宝》带你感受那个年代的匠心与爱情。购票电话010-6973-6888。

全力也